昆仑峰，主持铁男 Jerry。 好，今日是我这个节目的第一次跟大家见面，我是铁男啦。咁啊，呢個 介紹都要介紹嘅，你要介紹嘅。 介紹啦， 你頭先嗰個冇標出嚟啦， 係個鎮台之寶。 唔係台長。 咁我自己就自我介紹先啦。咁其實即係好多人質疑我點解我會嚟呢度呢個台做節目啦。咁其實我本身喺譬如十年前因為搞嘅四五區公投，我都好支持黃毓民嘅啦。咁就好支持 My Radio， 同時其實我聽咗 My Radio 都好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咁就即係。黃毓民嗰、那個政治理念，我本身就係好贊同，即係譬如本土民主、反共咁樣，我就覺得啊，即係呢個係我香港唯一一個相信嘅一個政治理念嚟。咁直至到上次一個全民制憲嘅運動啦，咁樣咁我索性不如把心一話，我試下嚟呢度做節目啦，咁樣咁即係都 OK， 好即係。即台長毓民都 OK 咁樣， 我哋個台有大膽起用新人啊， 係啦，俾啲 大膽嘅，即係加大膽嘅開始， 就俾啲機會大家， 大膽都唔會俾你做嘅。OK， 咁啊嗱，就阿 Eric 咧，我亦都講兩句啦。就我哋嘅關係就啱啱即係亦師亦友啊， 師生。 咁我又教佢啲嘢，佢又教我啲嘢啦嚇。咁即係所以大家就即係有即係平等關係啊。OK， 咁但係呢個節目咧，我相信有一個最大嘅特色啦，就佢應該講到一啲我哋喺近代史入邊咧，就喺官方嘅歷史以外一啲事情。 盡量啦，盡量。 而呢、這個即係呢啲咁嘅事件咧，對我哋今日應該有好大嘅啟發。呢、這個我對呢個節目期望嚟嘅。咁啊，閒話少説啦，今日有個節目得半個鐘頭，即係呢個話題都唔止講半個鐘頭，坐底講一個鐘嘅嚇。 等等先，等等點解咧？因為呢、這個節目咧後邊嗰個字啊，你見到個書法好靚嘅三個字啊，昆崙峰三個字咧。是我要真係多謝天天下嘅主持阿謝公幫我寫嘅，真係非常之寫好。 呢首詞真係有啲力啊！ 好啦，我今日第一個節目咧講嘅講咩咧？就係講呢個 蔣志清 對呢個屠城章 嘅暗殺。咁後邊大家有見到啦，就嗰個圖片咧，應該兩個都係阿蔣介石嚟噶。 唔係。左邊嗰個大眼肥仔咧，就係 屠城章 嚟嘅。右邊嗰個咧，青你發正嗰個咧，蔣志清，即係後來嘅蔣中正啦。嚇！但係呢個係好似好笑啊，佢兩個都好似漢奸咁嚟嘅。 唔係啊，你睇過嗰服飾本身咧，已經係和服嚟㗎啦。 冇 睇咗，但係嗱啲細節嗰啲我哋唔講啦。譬如話下邊啲腰帶咧，其實有啲學問嘅。咁但係 anyway 咧，就呢個係反映咗當年嘅好多年青嘅知識分子。或者是有少少野心，或者有少少視野的中國人都去日本留學。咁所以喺呢兩個圖片咧，都大家睇到就係年青嘅時候中國嘅所謂革命黨啊，喺滿清時代嘅革命黨嚇。咁啊嗱，想問阿 Eric 啊，你今日揀呢個即係喺近代史入邊咧，不為太多人熟悉甚至描述嘅一個事件咧，你個用意係咩？ 其實咧，我即係想講咧，就話、是、其實如果你想搞一啲即係革命嘅運動啦，或者你想做一啲即係可以成功嘅運動啦，其實你難免咧，你都係要殺人嘅。即係唔係淨係可以和你非非講兩句就算嘅，而係一定要有啲用生命去換取翻嚟嘅一啲嘢嘅。 係啊，嗱當然啦，如果講話喺革命嘅時候殺人咧，呢個絕對唔出奇啊。但係問題就係今次事件咧，點解係一個即係我個人覺得喺近代史一個忌諱咧，就因為殺自己友啊。理論上是不是啲人係咪自己啊？嗱，要介紹個背景先。蔣介石當其時應該入咗同盟會未㗎？ 未。佢嗰陣時係啱啱陳其美就去咗上海做都督，跟住佢就帶咗200個死士去撐佢嘅。 嗱，咁呢個係少少即係誤導啦，因為頭先講嘅同盟會應該係革命之前啦。而家講緊呢個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後嚟，成功之後一個好短嘅時間， 好短時間 ，即係當其時其實仲處於成個滿清嘅成個中國嘅地方係處於一個混亂嘅狀態。咁而家大家喺左手面見到嗰幅圖咧，就係一個革命嘅組織嘅應該係領導嚟添， 都 係 領導之一， 領導之一又叫屠城章。咁佢係屬於邊個革命組織嘅？ 係屬於光復會嘅。 光復會 其中一個創始人添。 啊啊 Jerry， 其實光復會你可唔可以講講，即係佢活動嘅地帶大概喺邊度？ 其實光復會佢活動嘅地帶大概應該係浙江嘅。咁因為阿陶成章都係浙江人嘅，咁就佢當時佢自己光復會佢裏邊嗰啲親屬或者比較核心嘅成員都係嚟自嗰一帶嘅地方。 咪仲有一樣嘢咧，佢就係話啦，佢喺日本啦，去學學完嘢之後翻去中國啦，然後就搞呢個革命啦。咁搞光復會嘅時候咧，佢第一件事咧就唔好自己啲後生仔搞革命，即係搞咩咩啦，就先就走一班揾翻學生出嚟，佢唔係。佢第一件事咧，佢去咗個監獄度咧，拜會當時咧喺浙江嗰邊咧最大嘅黑社會，一個叫白布會嘅大佬。嗰個大佬咧叫做朴振星。咁去嗰度咧拜會咗佢，同佢傾咗佢自己嘅抱負之後咧，得到呢個白布會嘅會頭咧嘅支持，然後咧就覆出咗好多信俾佢咧，俾佢帶去俾啲會黨嘅黨友，然後佢支持佢嘅。所以點解光復一開始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好有呢個氣勢 規模 嘅，係嗰個規模啦，就因為已經係得到當地一個幾個大嘅流派咧去支持佢。 係嗱，仲有另外一樣嘢可以提一提嘅，咁大家為人熟悉嘅秋瑾啦， 係咯， 都係喺呢位陶成章嗰個所屬個所屬個組織入邊。咁啊，題我又想問下 Eric， 唔知你知唔知秋瑾學咩武功？ 唔知喎，真係唔知。 唔係睇歷史上講係真係佢真係打得㗎。 打兩掌啊！ 唔係因為有套戲叫《女俠秋瑾》， 你有冇睇到戲先？ 因為我 咁樣講事實唔係咁。 我都知道，但係應該 Eric 會熟啲去打。 唔係我唔熟啊嘛，我對女俠咧唔係好識，我都唔知係男人多啲。 唔係啦，即係呢個題外話嚟嘅，我突然襲擊啦，因為有一個即係有唔知我邊節節目我要提到秋瑾，我就都喺圖書館睇抄。佢真係習武嘅。 係佢練邊家先？ 但唔知道，我而家都唔知浙，譬如浙江嗰排嗰個年代啲人係練咩武功啦，即係大概都係形意拳嗰類啦。如果講，即係同埋佢 trace 到佢咩，即係跟咩乜嘢師傅學嘅。 咁講翻佢師傅邊個咪先？ 係咯，咁我查一張， 我查一張話俾你聽。我哋一集會講嘅秋瑾與徐石麟，我哋會一集講。 徐石麟 係啊， 咁都係嗰個組織咧。咁、那、嗰個組織即係呢度都要提一兩句，就係事實上當其時啲重大嘅暗殺、刺殺滿清官員嘅案件係佢哋做嘅。咁喺呢方面嚟講咧，其實佢哋係勁過即係孫中山嗰 下嘅。同埋會嗰陣時，佢哋即係呢個咩華興會啊，嗰啲都係唔夠佢哋咁大聲勢嘅。咁同埋佢同埋阿陶成章自己都要堅嘅，因為點解咧？佢自己都曾經暗殺過慈禧兩次嘅，但係都係失敗當然。但係所以佢好多疑嘅，因為咧佢。因為他是一個暗殺的人嘛，佢中意暗殺噶嘛，所以他都驚人暗殺佢。 但係你講下暗殺慈禧嗰啲就，我諗都天方夜譚。咁啊，你淨係你去個紫禁城都得，你啲牌開先啦。 我失敗啦，我行到門口時已經衰咗。 係啊，好啦，咁啊，嗰、個重點就係當其時蔣介石佢為咗咩原因要暗殺呢位，即係可以講下同志 啊，其實我睇啦，其實我就唔係話我睇，係啊，蔣介石喺佢自己日記度寫嘅。佢喺度寫咩咧？因為咧，佢其實佢兩個兄有兩個把兄咧，都即係都好影響佢嘅。咁就第一個咧就叫做咩？就祝兆康。祝兆康咧就同阿秋瑾啊、徐世林佢都好 friend 嘅。咁啊開個學校添嘅。咁啊，但係咧就因為咧阿陶成章咧就逼，即係逼阿徐世林咧要殺阿恩明。即係殺佢恩師，殺阿徐臣嘅恩師。咁有冇要驚話佢咧？驚佢即係做呢個醜仔做得太過癮，驚佢忘記咗革命事業。咁啊，逼到阿徐世良咧，就後來就即係要懟冧阿恩明嘅。咁啊，佢覺得咧，就徐世良係俾阿陶成章逼死嘅。加上阿祝兆康咧，就即係同佢講，直接同阿蔣志清講啦，即係蔣介石啦，就話咧你要小心陶成章嘅人。呢、這個人咧係小氣，而且咧係非常之咧。冇呢個團隊精神，咁啊呢個人，因為朱康影響好緊要嘛，所以佢好信啊朱康講嘅嘢。咁另一個就係陳其美啦，陳其美咧直情叫佢小心啊陶成章嘅，加上咧佢話佢淨冇革命精神添啊。 咁呢個時候講嘅啦，呢個時候。嗱，如果聽頭先呢個講法咧，就係以當其時呢位蔣志清嘅年紀咧，事實上佢對。呢個人係咪真係好似佢兩位把兄咁講法咧？佢都冇點調查。 我冇㗎，冇㗎，佢信㗎啫。 即係佢講話兩個大佬叫佢對冧條友嘅，對冧條友。 佢唔係喺日記度，佢話佢自己自戰嘅。 自戰啲冇， 佢自戰啲。日記度講咧，佢話陶成章有約過阿蔣介石傾偈，就同佢講啦。 佢話阿英時即係話陳其美咧唔係好人。 即係大家睇你信邊個啦，睇你信邊個嚇。佢又話佢又佢又提呢個又係問題。 叫個當時嘅長， 其實長自稱係好聽阿陳其美話， 佢條僆嚟噶嘛，僆嚟噶嘛。即係你如果唔係陳其美嗰早死咧，蔣介石嗰啲冇咁快出頭嘅。因為佢喺個論資喺呢個 論資排輩， 論資排輩唔到佢嘅。 唔係佢自己知喎。嚇！佢嗰時佢自己第一次1920幾年好似阿孫中山叫佢去蘇聯留學，即係學啲嘢嘅時候咧。他自己都不去喎，佢話我自己冇資格去喎，即係佢都係自己唔係好似而家靚仔咁叻唔切咁，佢都知訂喎，就話我唔去住，我等下先咁嘅喎。 頭先你講到嗰個日記，我哋可唔可以搜到出嚟？ 有，我哋搜到個日記啊。 搜個日記，呢個就係蔣介石自己嘅日記嚟。係 啦，蔣介石呢個日記咧，其實我本來想講一點嘅。呢個日張好多時有人喺嗰陣時話蔣介石咧點解唔？即係唔去即係同共產黨一齊聯手打日本仔，即係話佢咧怕日本仔。但係其實依件，其實你睇翻日記裏邊咧，佢由1928年啊發生濟南事件之後咧，佢每一日喺日記裏邊咧都寫住頭兩個字雪恥啦，雪恥雪恥雪恥。佢唔係寫一兩年喎，係寫咗由1928年寫1945年喎。咁其實佢反而係最 早有呢個自覺就要抗日， 冇錯啦。 不過問題咧就係佢喺個選擇上面，佢覺得共產黨係一個更加大危險，所以做咗呢樣嘢先。 同埋佢嗰陣時北伐咧， 北伐啦， 北伐佢又唔想自外生枝啊，又警到個對手出嚟啦。所以濟南事件佢係好唔開心應該。 係啊，咁喺刺殺嗰個屠城咗嘅事件入邊咧，蔣介石嗰個日記係即刻記錄呢件事嘅。就唔係事後補翻嘅， 事後補翻嘅， 事後補翻， 唔係日記嚟嘅嗰個，嗰個係事後叫咩叫咩獎咩字咩事 有一咩中正自述事律 嚇，佢事律嚟嘅就唔係日記嘅嗰部分。 咁嗱，你如果話講到佢都係受人指示啦，你估計陳其美當其時點解要殺屠成章？ 哦，好明顯啦，因為嗰陣時阿屠成章想接任呢個浙江都督啊嘛。 哦，咁啊。實際上都是利益的大家那個、 即是你哇你在我下面整壇嘢出嚟，還有一樣衰教喎，阿屠成章呢還在上海呢，即是在陳其美那個核下呢整個啲招募兵員嘅地方文化， 即係起人未住啦， 跟住俾阿蔣太炎話佢，話佢唔好搞埋啲咁嘅嘢。 嗱，講你講啲人物咧，如果譬如對後生少少嘅朋友咧，都可能稍為混亂啊。邊個張太炎啊？邊個陳其美啊？邊個係屠成章？但你記住一樣嘢，當其時嗰個辛亥革命佢爆發之前咧，事實上有幾個不同嘅派系勢力喺度。呢個派系勢力嘅分配咧，係以地域為主，譬如有廣東幫，有湖南幫。有浙江幫，但係就冇北方幫嘅，因為點解北方警個北方基本上都支持滿清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原本喺南方搞，其實一路都唔成氣候嘅。就算譬如話你講緊呢個，即係呢個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咧，實際上係動搖唔到成個滿清王朝，因為你搞嚟搞去唔喺個核心度搞嘛。咁但係一去到尾嘅時候，即係革命一呼碌成功嘅。大家就即刻諗一樣嘢，就係喺嗰個最新嘅政權入邊點樣插入其 中。係啦， 所以如果你 Eric 你去問呢個問題，就係呢個刺殺本身係顯然到大家鬥插旗一個結果嚟噶嘛。 Exactly， 直情係因為1911年即係辛亥革命成功咗之後，即刻分餅仔。 因為分餅。 跟住咧，然後你分咗啲，我分咁啲咁樣啦。跟住又慢慢就話：喂，點解你分大啲，我分少啲嗰樣嘢啦？ 唔係，但係與以所謂即係一般我哋而家嘅思維方式，就係你廣東幫咪喺廣東咯。湖南帮咪湖南咯，浙江帮咁，但系点解广东帮咁霸道要踩埋路喺上面嗰段咧？ 冇法啊嘛，陈其美落咗去啊嘛，陈其美喺上海啊嘛，咁同埋咧，其实你睇下阿陈其美咩？其实咧一样嘢好得意嘅，其实整个革命咧，其实整个革命嗰个支撑呢个革命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成果同过程咧，其实大部分都系帮会成员嚟嘅。就算我哋講嗰個孫中山啦，孫中山佢又係搞革命之前，佢入咗呢個紅門噶嘛， 相關紅軍嚟。係 啦， 咁佢到而家你喺台灣都睇到呢個過程。 係咯，咁即係啦，咁即係佢冇我哋冇咁道德包袱嘅，即係佢冇你黑社會我唔咩，佢唔係，佢係利用翻當然咩反清，其實最大勢力反清係咩？反清咪就係黑社會，即係其實而家黑社會。 但係嚟呢個要補充一樣嘢，就係當其時對所謂黑社會地下社團嗰個睇法同我哋今日 唔同， 因為。在當其時個社會睇，即係譬如反清復明，固然有啲好似今日咁睇啦嚇，你反政府，但係有啲就覺得 咦，他是散奪了呢個明朝，而呢班人要想反清復明啊嘛，喺最早期嘅時候，當然去到民，即係所謂一個辛亥革命前夕就唔係咁諗法，但係始終對呢班人嗰個理想啊，即係如果喺正面嗰邊 係支持 嘅，係認同嘅， 係認同嘅， 即係就算佢唔參與，都係覺得呢班人係啊，即係諗嘅嘢係咩？同今日講，譬如話我哋講啲社團話咩咩咩咩。那個睇法完全冇，因為我哋今日冇呢個對呢個反清復明冇任何嘅冇任何感情嘅投入喺度。 啊，但問題你諗下啦，如果你喺個社會度搞一啲運動，如果你唔利用當時最有運動能力嘅一啲人，你基本上係好難搞嘅。 嗱，呢個亦都即係所謂傳統左派啦，譬如呢個馬克思主義嗰個睇法，就係你邊班人會有最大嘅革命動力咧？就是、最受壓迫嗰班人啊嘛。咁何為最受壓迫班人？呢個係不同嘅社會有不同嘅顯現嘅。但係我哋可以基本上肯定，即係用一個好粗疏嘅分，就係被社會邊緣化嘅人。即係呢個社會上，你經濟或者文化上或者你生活上，你係處於一個被即係不利嘅狀態，或者被歧視甚至被歧視嘅狀態。咁譬如你去美國，邊個最有動力？咁咪就嗰班即係黑人咯，係嘛？你而家打警察都係嗰班黑人嘛？你譬如話你去到喺中南美洲，你咪農民咯， 嚇。 咁所以呢個問題就唔難解釋嘅。但係問題咧就點樣咧？呢班人佢即係能夠參與反政府活動，但個組織甚至推翻個政府之後，佢哋能唔能夠即係可以令到個社會正常運作翻？呢班人就冇呢個能力。係 係。但係佢哋有嗰個咩？我應該講啦，佢有嗰種地下組織嗰種咁樣嘅結構咯，咁容易去做運動咧， 同埋冇咁多所謂意識形態嘅框框。 係啊， 嗱，如果譬如話我哋即係又所謂抽下水啦，借古奉今啦，你今日譬如話你淨係即係兩年前要佔領嗰條龍和道都搞到咁 Q 麻煩啊，嚇嚇！但我自己身受其害啦，我見人走去衝嗰部立法，即係揾個鐵馬撞嗰個立法會道門。都搞到咁，即係呢啲好小事啊嘛！如果你放喺當其時嗰個社會嚟講係好小事咯。 但係香港潔癖噶嘛？ 係啊，咁呢個就有嗰個潔癖啦。咁你又唔需要話啊，賦予一個咩道德上嘅批判？即係我哋覺得好簡單啫。那個歷史就已經存在咗啦。當其做咗呢啲嘢，咁咪搞冧咗咁。 同埋而家佢叫屠城章做法。 係啊， 佢譬如佢想佔領旺角嘅話，佢首先就擺喺旺角山頭先，即係揾咗嗰度啲地膽先。咁跟住你咪冇事咯，跟住唔會又俾另外一班人打你。 咁但係個而家現政府係做咗呢樣嘢嘛？ 個政府即係佢擺喺 個政府識做呢樣嘢嘛？ 佢就真 係。嗱，你就唔好話即係我係空口而，即係呢啲係主觀臆測，因為呢啲係我親眼見嘅。即係頭先我哋講緊旺角嗰個 case， 呢啲係我親眼見嘅。咁所以就唔需要話啊懷疑呢樣嘢，個政府而家都做緊呢啲嘢。而且你睇下，譬如咩叫小桃園飯局啊，乜就係呢啲咯。咁你可以咁講，個政府吸收咗嗰個歷史嘅教訓啦，係嘛？ 係啊。 嗱，但係我哋講到譬如話呢啲陳其美啊，或者蔣志清嗰啲咧，當其時陳其美同阿蔣志清嗰個關係，實際上係咩關係嚟？ 早期咧，阿蔣志清嘅應該其實本來都黑社會嚟嘅。佢應該係嗰啲叫咩？嗰啲叫做咩哥老會啊？咁唔係你點打咗200條僆過嘅啫？係咪？一定係有啲有 成個成即係個換言之，嗰個組織結構都同我哋今日講緊啲社團一樣， 冇分別。係 跟邊個大佬 嘅？唔係佢嗰陣時佢清朝有句説話㗎咩？佢有句咩順口溜嘅？佢咩叫咩平水咩滿要清酒啊？跟住咩紅花綠葉百年柳，已經講咗其實抗拒清朝咧，主要係三個黑社會，咁就係百年教。紅門同埋依個青幫，即係兩個佛教一個道教，即係依三個組織。咁然後咧，可以出相啊， 技術人員可以出相啦。 咁嗱，阿孫中山嗱，右邊上哥嗰就黃興啦，下邊嗰就陳其美，幾靚仔嘅陳其美， 好瘦嘅嗰陣時， 好瘦嘅， 好瘦。 佢36歲俾人對冧咗啦， 亦都係俾人對冧 嘅。俾對冧佢，俾阿袁世凱對冧嘅。咁啊，上面阿黃興就42歲死咗啦。咁你發覺阿孫中山最年紀最大啦，五啊六好似都瓜埋。 咁即係話都早死， 全部都係早死。其實一搞革命其實係辛苦嘅，即係唔他條嘅。咁你見到一樣嘢就係、是，我頭先講話紅花綠葉百年柳啊嘛，係除咗百年柳，當時已經俾滿清咧一早已經即係打擊得好緊要啦。咁呢度咧已經有三樣，有紅門，咁啊孫中山紅門啦，阿黃興咧就係呢個歌老會嘅龍頭嚟嘅。而阿陳其美係青幫嘅啲大佬嚟嘅， 咁其實呢三個搞革命最主力嘅人，三個都黑社會喎。即係而家嘅睇。係 係。嗱，呢個亦都令我記起一就先我引述過啦，就係、是、山東未冷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咁秦始皇諗住钳制你班自己分子就搞掂，咁原來唔係個革命嗰、那個那個動力就係啲唔讀書嘅人，咁呢個就咁、是、你全部可以講阿孫中山唔讀書， 想讀書， 但係佢就即係好聰明地，佢就知道要利要用到呢班人，即係呢班地下秩序嘅呢班人， 仲係就係冇讀得包袱咯，佢唔會話哎呀佢哋黑社會啊，我哋唔好黐埋佢，而家唔係玩上流社會啊嘛，而家即係玩革命啊， 而且係自己分子同埋上流社會通常有一個包袱啊。就係、是、對於重整社會秩序好抗拒， 嗯， 因為成日對於嗰個現狀有一種好好大嘅感覺，就係要保存多過要抗拒，因為佢哋個主要嘅利益係嚟自呢度，但係有少數當其時嘅知識分子咧，就即係做咗相反一樣嘢啦，譬如頭先我哋個張太炎啦，咁近代嚟講咧，其實呢位知識分子係可以喺國學上邊咧就。即係冇乜人可以同佢去爭鋒， 去比 咁另外一位頭才我哋提過蔡元培，收尾做咗北大校長。咁佢早期亦都係做恐怖分子的，即係做炸彈嘅。咁所以亦都睇翻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去到喺滿清呢個崩潰嘅前夕咧，其實都有部分嘅知識分子因為多種原因而令到佢哋真係反建制。 係 咁呢個亦都係同今日有少少唔同啦。呢、這個今日主要譬如話，我哋睇翻中國自己分子或者甚至香港自己咧，係全面投入咗個建制入邊，因為喺個建制入邊，佢攞到個最大嘅經濟上面嘅支撐嚇。咁同當其時好唔同呢、這個就係、是、咁嗱。頭先我哋講到就係話，即係基本上都嚟自三個嘅幫會啦。係咁呢三位人士，當佢哋完成咗革命之後，對點處理啲幫會嘅關係咧？ 唔係㗎，其實你見到即係。阿孫中山所謂革命成功，其實都冇成功過嘅。嗰時人講啊，話你阿孫中山只係成立咗民國啫嘛，跟住北伐係阿蔣中正做噶嘛，係咪？跟住國民黨就係阿陸咩？ 你講係國民黨嘅？ 國民黨係啊，嗰個俾人殺咗，俾人暗殺咗佢嘅咩？ 呢個應該係俾袁世凱暗殺嗰個就係、是。 張太炎 不是張太炎，張太炎沒有被他收編了的，但暫時入去那邊，但是就沒有這個就在應該是上海那個應該是火車站上面， 我忘記了名字， 跟住我即刻查給大家聽OK， 那你繼續講， 就是說跟住其實整件事到最後，其實他的幫會仍然留在那裡，其實國民黨其實一直都有留幫會在社會裏面做一個好像針一樣的，好像他就算後來他退出了，即是他都留了個 宋教仁， 宋教仁宋教仁就是成立了國民黨嘛，如果人說宋教仁不被暗殺的話，孫中山沒得了主席的嘛， 不是，這個也是到了近代史入面就是很多 whitewash 了、就是嗰陣當其時呢啲不同人嘅，譬如喺聲望上啊，或者力量上嘅對比咧，就唔係好似我哋事後睇翻咁樣嘅。嗱，舉個例啦，譬如話頭，即係我哋今日嗰個主題就係講到嗰、那個蔣介石去暗殺陳呢個屠城章。今日嘅國民黨史唔係好強調呢樣嘢嚇，但係即係你可以想象就係話，即係如果呢個歷史唔係勝利者寫，舉個例，唔係由國民黨人寫，係由當其時呢啲。不同的革命勢力其他人寫，例如張太炎寫，例如是光復會寫的人寫，咁可能成件事的睇法完全唔同。咁呢度我有個介紹嘅，事實上日本人當其參與呢個辛亥革命的人都不少嘅。咁其中一個叫北一輝，北一輝寫呢、這個即係辛亥革命同你而家喺國民黨寫嘅係唔同寫法㗎。佢對孫中山個評價係相當之低嘅。咁最近亦都我有本書，我哋又叫。素顏之宣文， 是日本一個遊弋女士寫 嘅，就即係入邊你睇到就係不斷去講，即係孫中山比較不為人所接受嘅一面， 係而家唔接受啫，尤其是即係講佢咩，即係娶啲後生女啊， 溝女啊， 十零歲又結婚咧，跟住又切斷中氣嗰啲，但係嗰陣時咩有㗎？嗰陣時十零歲好多同樣識㗎啦，中國。 唔係，但係即係佢哋去做呢番嘅，即係所謂。revisionist 啦，即係重寫歷史。我諗佢係一個乜嘢嘅即係睇法咧？就係、是、歷史由如果由勝利者寫嘅話咧，佢有好多嘢佢係隱瞞咗、歪曲咗， 同埋係錯誤地詮釋。 係係嚇。 咁所以如果你今日去睇翻呢段歷史咧，就即係我哋唔需要話去俾一個道德判斷，就係當其時去殺一個所謂同志正確與否。反而我哋要睇一樣嘢就係咧，成段歷史我哋今日如果用其即係另外呢啲人嘅角度去睇，會睇咗啲咩嘢出嚟？ 嗱，所以我點解第一集又要講啊蔣中正即係刺殺屠成章？其實值得講啦咩咧？就係、是、因為我唔好理佢嗰個道德係嗰咩，或者有咩受人影響。但係殺咗屠成章之後，對整個革命嗰個大局係咪有好好嘅影響先？係真係好好嘅喎。因為即係好啦，阿屠成章不停咁啊數話孫中山不是噶嘛，用十二條唔同嗰啲咁樣嘅話，佢又 哦咁最簡單一樣嘢，我諗要懟冧佢原因一樣就係因為佢不斷喺度唱緊孫中山啊嘛。係 啊， 咁但係唔止佢嘅，張太炎嗰啲喺個革命前夕都好唔妥佢噶啦。 但係佢仲一嘢慘啊，佢仲要走去做浙江都督啊嘛，大佬。哦，咁 即係換言之，就唔知處於嗰個言論上啦。佢真係開始驚佢攞到實權。 係啦，攞實權啦。 攞實權，咁如果你議案日後嗰個發展就。應該會打仗 喎，應該係㗎。同埋啦，唔係陳其美殺佢之前都殺咗阿陶俊寶㗎嘛，又係光復會嗰啲鎮江嗰啲咩啲軍人嚟㗎嘛。 咁成件事可唔可以睇成係廣東幫去即係所謂係清算呢個浙江幫咧？ 都可以咁講㗎，可以咁講㗎。但係殺咗佢哋之後，的確係令到嗰個革命冇咗咁多雜音嘅，即係你起碼團結啲先啦。而家麻煩就咩咧？就係、是、麻煩就好多組織咧，太多嘴舌啦，太多人講無謂嘢，嘥兩個啦， 嘥兩個。嗱呢個問題咧，我就有不同意見，雖然幾時但係我真係好飛，因為咧就即係唔聽話喺當其時嚟講咧都唔止嘅。係就即係涉及到北伐嗰度咧，我好簡單解釋下，點解當時嘅困境咁大咧？就係、是、因為當其時北伐咧，其實一個最大嘅難題，即係喺孫中山嗰邊嚟講咧，係冇錢。又在北方來講，他們因為那個稅收和最主要是拿到列強的貸款。那孫中山呢，他問過譬如英國啊、法國啊拿錢的，所以你第一樣記住，他即三個革命成功了，他不是第一時間回去，他第一時間走去周遊 籌款 籌旗啊 籌旗。 咁喺北伐入邊嚟講咧，即係以而家嘅睇法就係、是、咧，其實佢籌旗方面咧係完全冇即係北方嗰個水平，即係做唔到嗰樣嘢。咁簡單嚟講就係、是。今日如果譬如你問英國佬、美國佬問借錢咧，佢係唔蘇你。嗱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佢要聯外用國。因為蘇聯肯俾錢。 係啊，你成個黃，你嗰個咩軍校啊，黃埔 軍校其實 都係蘇俄羅斯俄羅斯俾錢噶嘛。 蘇聯俾科水同埋俾，即係部分嘅軍事嘅知識係佢。 直情話佢個初話佢嗰個嗰、那個即係嗰啲 syllabus， 即係嗰啲咁啊學嗰啲教材，全部都係嗰個俄羅斯嗰個將軍寫嘅。 係啊。咁但係有一樣嘢我都必須喺度即係提一提嘅，就因為我哋以前做武術頻道做講過啦，就黃埔軍校咧，佢係武術訓練啊，係螳螂拳嘅， 係咩？乜螳螂好啊？嚇乜螳螂啦？螳螂有八打八不打，你知其中打邊度啊？ 唔知啊，真 係打眼嘅，即係你話哇，單眼咁殘忍唔係㗎，係可以打嘅。反正不打嘅地方你好奇怪，八不打嘅地方嗰啲咁嘅死魚嗰啲，你打唔到你㗎。 係呢啲我哋啲即係老本行啦，冇辦法㗎，即係特別要喺佢節目抽水啦。好咁啊，阿 Jerry Aaron 嗱，就即係呢個暗殺咧，你喺呢個節目第一次出，你想俾到一個咩信息啲觀眾？ 其實我今集咧，其實我想講咧，即係話咧，我第一我做，即係佢真係要做一啲 大事 大事啦。我首先我哋唔好即係淤泥喺嗰啲咁嘅道德判斷度啦。第二咧就係話，即係就算係暗殺啊，即係如果能夠對嗰個整件事係好嘅話咧，其實都不妨做嘅。 唔係呢個就要分開兩個時期咯。譬如你呢句説話咁樣，我哋如果放喺滿清嘅時候，咁呢個係真係嘅。譬如其中一樣嘢佢做咗啦。五月啦，我估應該是同行黨，即係同行會啦，就係、是滿清大臣出事去考察嗰個憲法，嗰個制定啊嘛。咁佢未出呢個時候已經俾個隊冧咗啦。咁我諗，如果即係就算用呢而家正統嘅歷史都係好事嚟嘅，原因就係唔好俾件事繼續拖啊。即係譬如話你滿清朝繼續下，即係拖落去咩君主立憲啊，繼續即係去敷衍你嗰個成個國民咧。咁、那個革命可能推遲啦，咁所以當其時革命黨係有真正嘅暗殺活動， 唔係你一定要咁做嘅，實在係發展。 但係即係我自己有少少猶豫嘅地方，就係話去到個革命，即係所謂成功咗之後啦，你唔好理佢真正呢、這個暗殺嘅行動本身仲。即道德上成唔成立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即可以討論。 可以討論嘅，可以討論嘅、啊。但係起碼有一樣嘢好緊要啦，就係、是、起碼你如果真係好似你即係 iron rule 一樣，即係嗰個鐵一般嘅，就話咁你冇咁多雜音咯。 係啊。 而家最麻煩就係話你搞任何行動好多雜聲。 咁仲有人拖你後腿啦。 係咯，咪咯。 嚇、啊！咁所以呢、這個 唔係㗎，就算屠城章俾人懟冧。冇鬼唔死人噶嘛，佢都有國光復會嘅叫黃竹興嘅，即係做內應噶嘛。 係啊，咁跟唔係即係唔係純粹佢哋自己話啊，俾呢、這個即係同盟會佢自己都有內鬼。 係有內鬼。 咁佢策劃呢個人嘅心咧，亦都被暗殺。 係 咁、啊、你大家睇到呢啲係咪所謂報應啊？ 冇報應嘅，當時就係你殺我殺你嘅啦。 咁啊，差唔多咯。 好，因為頂。今日到此為止。